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日，农历8月26，北京阴转多云，16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公报通过。 18届七中全会公报在各地各行业引发强烈反响。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播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 央广评论员文章，新的时代主题，决胜复兴伟业。 特别报道19大时光，播出收入翻番，人丁兴旺。 19大全国首个境外代表团西藏团昨天启程赴京参会。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11号至14号在北京举行。现在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已于2017年10月14号由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7次全体会议于2017年10月11号至14号在北京举行。出席全会的有中央委员191人，候补中央委员14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和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于2017年10月18号在北京召开。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做的工作报告。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的18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并通过了党的18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决定将这3份文件提请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和审议。习近平就党的18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刘云山就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讨论稿向全会做了说明。全会充分肯定党的18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一致认为1年来中央政治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18大和18届3中、4中、5中、6中全会精神，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团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攻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有效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军队改革和建设，积极做好港澳工作、对台工作，全面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为召开党的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创造了良好条件。全会总结了党的18大以来5年的工作，一致认为这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5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5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开拓进取，革故鼎新，励精图治，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思想文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强军兴军开创新局面，港澳台工作取得新进展，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显著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和人民获得感显著提升。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这些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标志着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会总结了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忠诚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坚决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推动各级党组织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深化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建设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不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全会按照党章规定，决定递补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崔波、舒小琴、马顺清、王建军、李强、陈武、陈明明、赵立雄、赵树从、段春华、洛桑江村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孙政才、黄兴国、李立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杨焕宁、王三运、向俊波、李云峰、杨崇勇、张习武、莫建成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王建平、田修思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做出的给予孙政才、黄兴国、孙怀山、吴爱英、苏树林、王三运、向俊波、王建平、田修思、李云峰、杨崇勇、莫建成开除党籍处分，给予李立国、杨焕宁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给予张习武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全会强调，我们党是一个有着89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是一个领导着13亿多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执政党。如果没有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没有严格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没有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就会丧失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就会丧失执政基础和执政能力，就会严重脱离人民，就不可能担负起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坚持党领导各项工作的体制机制，确保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必须坚持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地方和部门的工作都必须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对党忠诚，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敌腐定力，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为全党作出表率。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和任务，深入讨论了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建设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若干重大问题，为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做了充分准备。 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在全国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引发强烈反响。 西安火车站职工张玉静在公报中看到五年来党和国家取得的伟大成就。 全会总结的过去五年的工作让人振奋，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向前发展。 河南省郑州新密原庄乡乱石坡村第一书记赵伟涛， 结合我们驻村第一书记这样的队伍，就下一步工作来讲，我觉得应该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这方面呢多做一些探索和研究，多学习一些好的经验。 天津中车唐车轨道有限公司城市基础设施部的杨振宇充满信心地表示，付出一定就会有回报。 借助一带一路的倡议，已经把我们产品输送到了多个国家，也实现了产值快速增长。期待十九大的胜利召开，相信也一定会有更多的利好政策支持我们企业创新。 更多的普通百姓也在和我们分享五年来自己生活的变化，对即将召开的十九大充满期待。 医疗啊，生活啊，都会有一点提升啊。 再盖两层，就达到三层小楼，准备还要加油干。 我再用我自己的双手，一箱箱地为这个城市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相信，明天会更好。 砥砺奋进的五年，听习总书记的话。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今天播出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采制央广记者陈鑫。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阅兵现在开始。 草原沙场点兵，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掷地有声。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五年，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鲜明确立，政治建军深入推进，练兵备战紧锣密鼓，改革攻坚大刀阔斧，正风肃纪雷霆万钧。让我们把思绪拉回到2012年12月，在接见驻广州部队师以上领导干部时，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 前不久呢，我去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我提出了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我想说啊，我们的中国梦，这个伟大的梦想啊，就是强国梦，对军队来讲啊，也是强军梦。 2013年3月，面对参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代表，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宣布，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2015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向全军发出动员令， 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战斗力， 进一步解放和增强军队活力， 成立陆军领导机构、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调整组建15个军委机关职能部门，划设5大战区，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初步形成。18个陆军集团军调整重组为13个，大幅精简非战斗机构人员，在总员额减少30万的同时，作战部队员额不降反增。2017年8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面向世界宣告，经过5年努力，人民军队实现了政治生态重塑、组织形态重塑、力量体系重塑、作风形象重塑。 我们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强军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谱写首都发展新篇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推动首都发展纪实。文章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首都发展。5年来，党中央始终牢牢抓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大力度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实现从聚集资源求增长到疏解功能谋发展的重大转变。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长江两岸正在焕发生机。 在长江下游的江苏省南京市石塘村，2012年起开始发展乡村旅游，急剧增加的污水排放导致当地生态恶化。今年，石塘村建起污水处理设施，污水经过处理变成了清冽的饮用水。石塘村副书记何志远： 我们预计的话是到明年年底，共计要花费到200多万，把这个设施给普及起来，在保证这个旅游资源不被破坏的情况下，更好地发展乡村旅游。 江西九江拥有152公里的长江岸线，5年来，九江庐山西海风景区投资3亿多元，在码头建设垃圾中转站和污水处理站，完成6个湖泊治理项目。庐山西海风景区环保局局长周英图： 风景区在推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留住了一片青山、一幅绿水，景区生态环境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2016年，湘江的5种重点重金属污染物浓度整体呈下降趋势。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刘群： 干牛500米范围内2273户规模秀禽养殖场全部退出，完成522个重金属治理项目。 而在湖北，今年一开始着重治理沿江的工业污染，湖北省发改委长江经济带处长常贤波： 沿江的重化工的整治，我们一共调查了488个企业，停工的这个包括整顿的、处罚的有50几家。 央广评论员文章：新的时代主题，决胜复兴伟业，撰写冯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邓小平同志在党的12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从12大到18大，党代会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而且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一个不断发展、持续前进、步步登高的过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近40年，世情、国情、党情、民情都发生了新变化。我们要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18大以来的5年，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 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党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大会将明确宣示我们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给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这次大会的召开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阶段，党的十九大将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将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 十九大时光，云南鲁甸， 55岁的杨国荣正忙着和老伴儿一起烘干今年新摘下的这上百斤青花椒，最累的采摘已经结束，捏着一粒粒饱满硕大的花椒粒，杨国荣乐呵呵的。他盘算今年单花椒这块家里就能进账6000元。 他说算少了，我们俩是10斤。 鲁甸花椒有着麻香天下的美誉，它一直是鲁甸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2014年鲁甸地震，杨国荣所在的甘家寨被整体掩埋，成为地震中消失的村庄。那天不少村民在地里摘花椒躲过一劫，花椒树成了救命树。2016年春节前，甘家寨89户受灾群众全部搬进了2层小洋房。杨国荣的新家南北通透，一进屋最醒目的就是满满一墙和习总书记合影的照片。 哎，总书记亲自握着手，太幸福了感觉。 杨国荣家今年双喜临门，不仅收入翻番，还添了孙子。3年多来，甘家寨敲锣打鼓的讨定新媳妇儿，欢天喜地的迎来新生命的诞生。全村从震后的218人变成了250人，人丁兴旺是全村最高兴的事儿。 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年人身体好，小的学习好。 广西友谊关， 欢迎来到广西。 这里是中国通往越南以及东盟各国最大的陆路口岸，每天接过护照、查验、盖章这一连串的动作，边检员潘峰要重复无数遍。 从越南什么地方过来啊？ 从东。 准备到中国做什么呢？ 海港中心做生意了。 等着下位旅客递上护照的空档，潘峰习惯性的活动了活动肩膀，查验一本护照不超过45秒，查验一本通行证不超过10秒。日平均旅客流量4000多人次，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和越南等东盟国家这几年人员和经济往来越来越频繁密切以及通关的高效便捷。 十九大召开之后，那人流可能会越来越多，但是牺牲一点小我，让国家发展更加快一些，打心里面非常高兴。 湖南长沙，年轻患者躺在里间的手术室，隔着玻璃，张子曙和同事在缝制室里比对着眼前的造影图像和数据，评估即将要进行的手术风险。 两个字是灰色地带， 对 controversy。 控制室的几名医生里，眼窝深邃、鼻梁高挺的 Brian 很显眼，他是美国人，家在波士顿，是张子曙在美国的学生。3年前，在美国拿到放射学科最高行医资质的张子曙回到老家湖南，2年后也已拿到最高行医资质的 Brian 追随老师入职湘雅，成为这家医院第一名外籍医生。 在美国是看病难、看病贵了，在中国是看病容易、看病便宜。跟10年以前，现在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就是病人能看得起病人，而且我是到了最底层的，在那个农户里面问的。 说起即将召开的十九大，张子曙的愿望很简单： 中国的医疗其实非常好， 但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通过十九大把它实施下来以后，肯定会把这个细节做得更好。 昨天上午，全国首个京外代表团西藏团从拉萨启程赴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今天抵达北京。央广记者卜布次仁、西藏台记者德吉报道。 西藏代表团赴京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共30名，在这30名代表中，来自各行业基层一线的党员11名，90后代表山南市乃东区公安局公安一级检查站副教导员姚池。 我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学习好会议精神，将着重关注于党的十九大对政法工作的安排部署。 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团，西藏代表团少数民族代表共计20名，来自那曲地区的代表谭海玉。 我们是基层的党代表嘛，所以我们要把基层群众的诉求带给中央。我更关注的就是十九大会给我们西藏，特别是高海拔和偏远地区，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优惠政策。 十八大以来，西藏经济加快发展，民生不断改善，社会大局总体稳定，持续向好。代表边巴扎西希望能通过参会对外展现美丽新西藏， 宣传好我们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气象和新成效，反映好呢这个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意愿和心声。 中国之声今天推出特别直播《集合再出发》，全天分时段直播各地十九大代表启程抵京，欢迎收听。 十九大代表风采。 2017年9月1号是古尔邦节，一大早，新疆伊宁县胡迪亚余孜乡盖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元敏便带领着党员干部走街串户，给村民们拜年。盖买村是个维汉回多民族聚居村。2011年，作为村里有名的致富能手，李元敏临危受命当选村支书。刚上任，他就从村民反映强烈的低保、宅基地分配、集体经济存在漏洞等问题抓起，全面推行阳光村务，清退28名不符合要求的低保户，把真正的困难户纳入低保。李元敏还积极引导村民调整种植结构，发展庭院经济，加强村民就业培训，开办双语夜校，避免待业青年游手好闲受极端思想蛊惑，组织村民外出打工做生意增加收入。村民人均收入由2010年6500元增加到现在的11600元。 昨天我看我们那个村支书，就是老支书，他给我发了个微信，就是刚采下来，哎，这是采下来的甜菇，还没卖呢。 2015年8月，房瑞彪被中国科协选派到山西岚县娄方坪任驻村第一书记。2年时间里，全村实现了免费无线上网，建起600多亩马铃薯种植基地，发展农家乐酒店。娄方坪从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到整村脱贫，这位搞科普出身的驻村书记让老百姓尝到了科技的甜头。 各老百姓可能从他们的物质上改善的可能就稍微提高了一点，但是我觉得对他们那个观念转变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2年的驻村生活给房瑞彪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他特意给自己驻村期间出生的儿子取名为岚，以纪念在岚县的2年时光。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钱程、文琪，主播郑兰、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汉丰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